那同学啊，我们就来接下来来谈一谈这个白虎汤里面的这个另外一味药啊，知母。但是知母这个药物呢，它有很多别名啊，什么地参、水参、水菌啊。叫水菌的话，其实就知道它有一点点挖通水管的意思了。那它因为它的长相啊，就是知母这种植物，它是。那个草啊的那个根有一点点像是那个葱头的感觉，但是它呢，在《据本草书》的那个形容呢，就是它的那个根啊，非常的滑，非常的润，而且非常不容易弄死，就是你要把它晒到很干很干，它才会死，不然的话马上就会再长起来。所以就是因为它里头保湿的功能非常的强，所以呢。哦，中医就可能把它归类于一个 比较寒、比较润的药。那知母啊，它的这个味道是苦寒的。那这个哦，我刚刚讲到说它那个根的长相，有人说它那个根长得有一点像是一种虫子，所以它的那个别名里面有一些都有一个虫子在那里啊，就是像是什么萤火虫的幼虫还是什么东西啊，就是忘记不知道什么虫。那知母呢？它到底它的味道是苦寒的。当然，在现在的这个台湾啊，知母白虎汤是不是真的知母要用到这个古方的六两？这个很值得考虑哦。就是其实知母基本上就随便放一点一丝一丝就好了啦。现在的剂量，现在我们大概放个3钱2钱也好了，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啊，跟古时候的人。不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古时候的人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吃到肉，所以比较阴虚，感冒之后干掉的情况比较多。那我们现在的人都是阴实而阳虚啊，所以在得到白虎汤症的时候，有的时候知母可能就不用放到那么多，所以可以减量，或者是照张锡纯说的说换成玄参也不错啊，甚至还有说换成芍药的这种说法也有啊。那这个知母呢，它是这样的一种又凉又润的东西。那它到底有多寒呢？像民国初年的张锡纯就说呀，它其实也不是那么寒。张锡纯说，我如果用3钱黄芪啊，放3钱知母，吃起来就不寒不热。那可见得，因为黄芪也不是多热的药嘛。他说，可见得知母也没有多寒。可是我想，那是民国初年的一个说法哦。现在吃知母就觉得好像蛮寒的哦。那。所以我们今天用知母，可能用的量的稍微的小一点点了。那这个知母，我们说它又凉又润。可是呢，如果知母果真是能够润到生津液的药，那就不必再有白虎加人参汤啦，对不对？知母不是就生津液就好了吗？所以可见得知母只能说是凉而润，但是还没有到。生津液的这个能力，因为真正要生水啊，必须要用气去生水，所以人参这种东西才能够补气而生水。知母这种一点都不是补药的东西，严格来讲是算苦寒泻下的药。那这样子要生出水还是有难度的啊。所以知母呢，我们不能说它是能够生出水的药，但是它是一个比较润的药。那我们现在谈到知母的话呢，我们就或许可以大概的来跟同学，看一下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寒凉药的这个版图。这个寒凉药的版图啊，我们如果用比较润，糟糕，这个这样子的字又会被那个看网络课的同学写信来骂啊，就是说用很委婉的话说，老师写的字太艺术了啊，但是实际上就是已经不能辨识了。那比较润的药，像我们说，如果是中焦，我们要退胃火的比较润的药是生石膏，对不对？石膏啊，那如果我们要退中焦，比较湿的火呢，那是黄连，对不对？那知母其实可以说作用点比中焦还要下面，所以在那个现在的中医学《本草学》里面，通常都把 知母跟另外一位要看成是好朋友，知母跟黄什么？黄渤。也有人简单写这样黄渤，对不对？那所以有一个方剂叫做知伯地黄丸，有没有听过呀？就是六味地黄丸里面再加知母跟黄渤，说是能够退掉肾脏里面有邪热的啊、哦。那是肾阳实的时候有机会用啊，那当然现在能够用的机会没有那么多啊，或者你要拿来干嘛呀？就是用来阉割色情狂啊，就是可以让他的这个肾再也不能做强啊。那这个知母跟黄渤同样是入比较下焦的话，那我们就会知母比较润一些，黄渤比较燥一些。那三黄药里面，黄连的比黄连更轻飘飘，还有一个黄芩，对不对？那黄芩呢，我们原则上就这样，只是原则上我们说，如果我们吃黄芩就退上焦火，比如说退肺火，那吃黄连就退中焦火，那退吃黄柏就退下焦火。而这三黄药都是比较燥的药，那可是呢，我们真的在临床要用的话呢，其实我们会知道黄芩的苦如果是一的话，黄连的苦就有三到四之多，那知黄柏的苦有八，也就是这个黄药的那个入上中下焦，往往是依循着我们中医有说的那种味道越浓厚的东西越会往下走，然后越会往阴分走。所以呢，黄芩我们煮小柴胡汤，那个黄芩的苦我们觉得哦，淡淡的苦味啊，这跟茶叶差不多苦而已。那可是呢，黄连我们就知道啊，吃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那其实在中医的领域，黄柏是比黄连还要苦的啊，黄柏是更苦的。所以以味道的浓来说，那黄芩它的这个苦味淡淡的，所以黄芩是不是真的是要拿来入上焦呢？其实不是，因为黄芩它的这个凉的药性是随便你用什么药都可以把它拉来拉去的，所以如果你要退这个肠胃绞痛，用黄芩汤、芩芍草姜枣啊，当然现在张海论的黄芩汤没有放生姜了啊，就是加味的时候才放。那这个黄芩汤呢，你用芍药一拉，黄芩就入肠子了。或者是有一些我们是治那个痔疮的药物，要退大肠火，那你用黄芩去退肺火，肺火退了，大肠火就退了。所以基本上黄芩是随便拉的。像小柴胡汤的话，用柴胡那么多，就把黄芩的那个药效拉到少阳区块去了。所以黄芩的药就随便你拉来拉去的、哦、所以像是轻飘飘的幽灵一样啊、哦，随便你拉。那黄连的话，基本上我们吃下去，我们会认为它的作用是比较退胃火。那如果，但是我们平常也可以把黄连拿来干嘛？退心火，对不对？那黄连的话，如果你不用特别的引经药的话，它就是心跟胃，它大家都比较会作用到。那当然肠道也会有作用了。像黄连是很强的止泻的药物啊，就是它有一个成分叫小檗碱啊，这个檗小檗碱能够在里面就吃了以后让肠道镇定下来，就不拉肚子。所以这燥药的这个三黄里面呢，黄连啊，它就是如果你要让它入心的话呢，有几个做法。像张仲景他有一个汤叫做泻心汤，泻心汤它那个黄连呢，就是用滚水烫一烫就喝下去，那这样子的话黄连就把上焦的热冲掉了。那不然的话，像是父亲煮的或者陈世铎他们做法，就是要黄连入心的话呢，你就黄连跟菖蒲一起用，因为菖蒲是很入心的药，所以用菖蒲就可以引经，让黄连的药心归着于心啊、哦，但是黄连、菖蒲两味药是它治那个什么舌头破，就是光是心火很旺，变成就破一个舌头的那种口疮的时候会用的。那黄柏呢，就味道很重啊，就大概就入下焦了，所以就不太被别的药引得动了啊，所以就是越轻飘飘的越好引。那当然，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黄叫大黄，可是大黄的话，它不是一个燥药，大黄好像是就像淹大水一样就冲下去那种感觉。那大黄它的力量呢，比较是着重在大黄这个药有一种冲击力，所以中医的话，在《伤寒论》里面我们会看到用大黄来通大便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大黄用的很多的是中医的伤科啊，就是有淤血的时候要用大黄来破淤血的。那为什么这些苦寒的这些退火药都是黄颜色的啊？ 那这个唐荣川的那个《本草问答》里面就有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个五行的补泻，就像我们呐，如果我们的身上的这些经脉啊，正经十二条，它这个我们有所谓的五俞穴，就是井行输经和五个穴，那这个五俞穴它就会有这个木火土金水的穴性。那如果比如说我们随便说一条经好了，比如说手太阴肺经，那手太阴肺经它的属性是属于金，对不对？那一条手太阴肺经，它在我们说五俞穴的存在位置是脚到膝盖之间，手到手肘之间。那如果五俞穴里面有某一个穴的属性呢是属于土的话呢，那你刺激这个一条性质是属于金的，哎，不对，这是补啊，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五行是土生金，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有这条属于金的穴道上面呢，有一个这个穴位的性质是属于土，那你一刺激那个穴位就会刺激土的能量嘛，那土就会去生金，所以这样就能够补这条肺经。那如果你要泄这条肺经呢，金的小孩是什么？是水，对不对？所以找到这条经上面一个性质属于水的穴位，你去刺激它的儿子一旺就从妈妈那边拉能量，它的这条经就被你泄了啊，就是泄火，就这样子。那同样的，唐荣川就说，像又苦又黄的药，为什么都是泄火的药啊？他说，其实火这东西属性是红色，对不对？味道是苦。那如果有一个东西它味道还是苦，可是它颜色是黄色的话，那中医说火生土，对不对？土是这个火的小孩，所以你吃了黄颜色的药，你的火就会被它吸掉，然后就会变成没有火了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中国的那种五行学说在临床上可以验证的一个很诡异的地方。那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的话，那我就只好说，不是为什么黄色的药有这效果，而是为什么人类要把这东西看成黄色啊，就是我们身体的这个用来认识世界的时候的一种机能上面的这个分化啊。那至于说如果你要润肺的话，那还有什么药？比如说天门冬、麦门冬，对不对？都是比较凉润肺部的药啊，但那些都几乎可以算是补药了。所以就是天冬或者麦冬都是可以润肺的啊。那这个当然石膏，如果你加了这些不是润肺就凉肺啊，如果石膏里面加了一些麻黄啊或什么的，它也可以泄到上焦的热去。那大概这个是以润跟燥来讲，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别。那如果呢你要以气分跟血分来讲的话，那我们还有很多是退血中有热的药物啊。当然你说黄连能不能退血热，那当然也是有可能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相关性，但是就是能够消炎的。那至于有一些说什么龙胆草退什么热或者什么热，那种大青叶什么的，那当然那也有各自的针对的点啊。就是比如说有人说龙胆草是特别能够泄胆热，那我看到的古方里面是用龙胆草泄心火啊，就是有这样的说法。那如果是血分来讲的话，像凉血非常强力的药就是生地黄。那其实我们现在买到生地黄都是古时候说的干地黄了，因为古时候说的生地黄是新鲜挖出来像一坨萝卜一样的，那现在我们就是药局买的生地黄就是晒干的，不过也一样都可以凉血，就是能够让你血液里面的发炎消掉。那凉血的这个药呢，还有一些药，比如说像又能够泄心火又能够泄肝火，这走在血分的有栀子，对不对？栀子花的那个种子，红红的那个栀子啊，那个是能够泄心火的。那另外还有一个药也是常常拿用来泄心火肝火的，就是牡丹皮。但是牡丹皮严格来讲不是泄心或者肝的火，牡丹皮是我们称之为泄阴中之火。那这个泄阴中之火的话，比如说人的身体能量属阳，物质属阴，对不对？那脏腑，如果脏腑相比的话，腑比较是阳，脏比较是阴，对不对？那如果内脏跟骨头相比的话，骨头比较阴，因为骨头更固定，对不对？内脏比较有活动性，所以脏又是比较阳，所以牡丹皮就是泄五脏的火，或者是 骨头的火啊，就是我们那个骨髓里面的热的话，那当然泻骨髓的热，牡丹皮之外还有另外一个药叫做地骨皮，就是枸杞子的根啊，等等等等，那这些，那当然泻肺火有一个也是好像偏润一点点的一个泻肺火药叫做桑白皮，对不对？那也是泻肺火的啊。那就像这样的泻火药，就是大概同学知道一下这个泻火药的版图啊。那我们大概知道说知母是比较是中焦下焦比较偏到润药这一边的啊，大概是这样子来看待它的定位。那有些泻火药其实它的作用点是差不多的，那彼此互相取代也是可以的。那但是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个范围，同学先知道一下。那这个知母呢，他说治这个消渴热中啊，除邪气。那当然你是一个实热发炎性的这个状况的话，那你会觉得渴，会觉得烧，会觉得烦躁。那这个东西呢，知母当然它是有很好的消炎效果的啊，所以以清热的话来讲它是可以的。那知母呢，让历代的医者在知母上面比较头大的一件事情呢，其实是下面一句话，这个肢体浮肿这件事情。这个我们一般呢，我们说这个人的水代谢不良乃至于浮肿这一类的浮肿，其实不太会动到知母。哎，因为你想我们人体的这个水代谢大概是主要是脾跟肾在管，对不对？就是脾跟肾最关系到水的代谢，所以如果你脾虚了或者是肾虚了，那你都有可能啊这个水代谢会出问题。所以呢我们会说脾比较虚的人呢，他早上起来的时候下眼袋上眼皮都是浮浮的，对不对？所以叫稍微啊活化他的脾脏比较会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般中医的这个治这种浮肿的这个药物呢都是从脾肾下手，而且呢通常是以补阳药比较多，是不是这样子？因为要增加他们的这个运化的能力嘛。那相反的来讲，知母它到底是退哪一种水呢？啊，因为它肢体浮肿下面还接着下水，那所以我们会说知母它的确有某一种能力，就是能够把水啊滑润一下，让那个水能够从身体里面排开。可是到底是什么水呢？那比如说清朝的这个《本经述证》的这个作者啊邹树，他就是很勤劳的去查各种古方有用到知母的方子，就是用知母然后又有水肿的方子。他说用到知母的方子啊，有一个特征，就是那个水是不平均分配，只在身体的某一坨的那种水用到知母。也就是说如果你全身都浮肿，或者有些人他是站得太久腿会肿，然后站得更久会肿到腰，那种就不是用知母，就是全身平均来去的这种水不是用知母的。那知母的话邹树他有举到说，像千金方里面有一个水肿病用知母，它的那个特征呢是这个四肢都很瘦，只有肚子肿。那另外如果要说《伤寒杂病论》这本书的本体里面讲到知母，比如说治痛风有一个方叫做桂枝芍药知母汤。那这个桂枝芍药知母汤呢在宋本里面是蛮多味药的啊，那在桂林本里面只有桂枝芍药知母这样子。那这个方子呢它是治痛风。那同学你们晓不晓得痛风有的时候也就是其实全身都，张仲景的书是这样写的，说痛风的病人呢全身都瘦瘦的，然后就那一块痛，然后肿起来一坨哦，这样子的症状，也就是就哪里肿那一坨，这样的病呢就比较有可能用到知母。那为什么这样的病要用到知母呢？也就是这个古时候的人说这个事情呢称之为水火勾流，水跟火勾住了，然后就留在那边不动。那如果用现在的讲法的话，就是那个人他那一块地方浮肿是因为他那一块在发炎，所以那一块发炎的组织造成水流不动，那这样子就可以用知母，这样他在消炎的同时能够把那个水能够清掉。那如果是平均分配的那种水的话就不太属于知母啊。像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故事呢，像这个许淑维的这个谱系本事方里面就有讲说，有一种病说是啊风邪啊塞到你的头，所以你特别脸肿，或者说是四肢做肿块，就是他说的不是四肢肿，而是做肿块，就是有一坨一坨的浮肿，就比如说手背肿或者脚背肿之类的。那这一类的他就是做支母，用他的，那他就说他有一个老太太啊，中风之后呢，因为都要用补阳的药，就吃了很多附子啊什么，然后有一天呢，他的这个脸肿起来，然后呢手背这一块也肿一坨，那有些医者要用很强的这个泻水的药，那许淑维就说，哦，这个不是哦，这个东西哦是附子吃的有点过头了，所以它里面是有虚热，那个热性的东西造成那个水不代谢掉，所以这样的什么脸肿或者手背肿一坨这种的，他就用这个先用一个药叫做生麻牛蒡团参汤，然后接下来用知母汤。那他那个知母汤就是知母的比例是一，然后其他的药都是 0.5， 就是知母一，然后麻黄、黄芪、甘草、羌活、白术、止咳，然后还有牛蒡子啊，大概都 0.5 这样子一个药来治疗这种局部的一小块的浮肿啊，就是这是一个用知母的一个特征啊，就是发炎引发的浮肿。那许淑维那时候看到老太太是说她的症是什么啊，喉咙一定会塞到啊，呼吸会觉得呼吸不动，那当然这也不是一个很绝对的辨证点，只是她从某些特征里面看到说，哦，这个不均匀的水肿是一个发炎造成的，那这样子的话就用知母。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有一个人他两条腿都水肿，然后你让他补脾补肾，比如说什么真武汤啊，什么黄芪糯米粥啊，这样补脾补肾，然后吃了几天之后，他左脚的浮肿退了，可是右脚还没有退，那这时候是要用知母吗？那当然不是啊，那是代表他右脚有淤血啊，他那个就是你平均肿的，那你抽得掉一只抽不掉另外一只，但是你原来的药里面要加桃仁跟红花，就是那是因为有那只脚有淤血，所以抽不干，那抽不动这样子，所以那个不是啊。但是呢，就是如果是局部的一坨的水肿的话，所以甚至像这个事情，像我们历代的医者是观察到这样的现象。而《神农本草经》里面呢，写说肢体浮肿，对不对？就不会写到浮肿两个字，就他有提到说，的确就是一个比较局部的，那他就可以啊，就能够下水啊，就能够把这个水润化，让它能够流开啊。所以这是一个用知母的这个可能性啊，这可能性也有点无聊，只是在证明《神农本草经》没有说谎话了。那这个历代的医者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在探讨这个问题。那么另外呢，就是啊，知母这个药啊，其实吃的多些，吃的过头了，大概人就会拉肚子了。所以苦寒的药，其实多多少少都是损伤脾胃，损伤元气啊，所以都是重病就好啊。白虎汤吃一帖之后，剩下就吃西瓜就算了啊，就是这个不要再多，再多的话这个人他就会受到这个苦寒药的伤害了。那么如果要用一种比较现代的讲法来谈知母的话呢，这个运从前那个运子鱼先生啊，他有提到说知母其实是对于这个发炎是有效的，可是他就提出说，其实知母跟西药同样是可以消炎，可是知母他用来消炎，他的感觉就觉得比西药要好。他说如何好呢？他说西药的消炎药就是让你这个人停止发炎，那但是这个人不会因此过得比较舒服。那他就说知母有一个特质，就是说知母能够让身体里面变成酸性化的部分快速的变成碱性。他又提说我们人呢发炎之后呢，就会有血液凝涩不通的状况，然后在那个地方组织就会开始酸化。那这个酸性化的组织呢，一放知母下去呢，这个组织的不但是退炎，而且呢它的酸性化的部分会恢复碱性啊。所以呢它的这个 就是说用中药有的时候造成的结果，就是比这个只平息表象的这个红肿热痛的这个西药呢要做得更多更好一点啊，他是这样子说。那他又提到说，像是如果要说知母的消炎啊，我们说知母是退这个局部的水肿，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要说知母啊，他能够退掉的消炎呢是对于这个黏膜组织是特别的有效。所以他就说比如说这个妇女的什么子宫糜烂啊，那种就是有黏膜组织的发炎的话，它是比较有帮助的。那当然能够让一个人身体的状况比较趋于这个微碱性，就让 pH 值升高嘛。那你想想看，我们痛风尿酸会结晶，尿酸是一种酸嘛，对不对？那你如果有一个药能够迅速让你的身体变碱性的话，就可以把那个结晶中和掉了啊，这是一个对消灭的作用。所以呢从这些角度啊，就是也可以来认识一下知母这一味药。那其实张仲景的书里面用知母也不能算是很多啊，就是没有像是桂枝麻黄生姜那么常用了。那我们就是对这个药大概是认识到这里也就可以，就是知道说它的使用范围大概在哪里啊，大概那很多情况我们也不会用到知母的。那么接下来呢白虎汤的下一味药啊，甘草就跟我们桂枝汤一样，它是用二两制甘草嘛。那二两制甘草其实意思就是替我们的身体定一个中间的坐标轴嘛，就让这个药能够作用在我们的中焦，这样子的感觉。那也不用特别去强调它的这个补脾的药效，但是还是会有一点了啊。那放粳米呢啊，粳米的话就是本身它是白虎汤的一个反佐的药。什么叫反佐呢？就是它的药性跟白虎汤是有点不一样，但它可以因此能够抵消掉白虎汤的一些副作用啊。那我们粳米因为神农本草经里面没有，所以呢我就收了这个魏晋时代的这个中国的第二部本草书《名医别录》里面的内容了。那《名医别录》里面就说这个味甘苦平五毒，会苦吗？不会吧，应该是甘平吧。你们的那个讲义是写苦，有没有苦字？哦，那是不是答错了啊？对不起，可能是甘平就好了。这个米的话到今天也没吃过苦米嘛啊，这个那这个主益气止烦止泻。那历代的这个注解这种本草的注家呀，就是看到这个他的三个主治啊，就露出一种非常无聊的表情，就觉得啊，就觉得说《名医别录》他的药性怎么来的，好像不是伟大的上古圣人写的，是从《伤寒论》里面抄出来的。就是因为《名医别录》是《伤寒论》之后的书嘛，所以呢《伤寒论》里面用竹叶石膏汤来益气，好吧，那粳米就益气了嘛。那用白虎汤来去烦嘛，那好，那粳米就去烦了嘛。那用桃花汤来止泻嘛，好吧，那粳米就止泻了嘛啊，就这样子，就感觉上好像了无新意，就是看这些重要的方剂的主治，然后就把它写上去这样子。那当然这也是笑话了，其实名医别录还是有它比较很有智慧的地方了。只是其实啊，说真的，我觉得我教本草什么神农本草经也好啊，什么名医别录啊，都只是一个框框了，就是大概要从这几个角度去研究一下这味药，就这样而已。其实真正的要临床怎么用，还是我们还是另外算嘛啊，就是不太需要那个 就连那个白虎汤科中大概可以吃几颗 白虎汤的科中啊，这个是我比较赞成少量多餐，然后我也比较赞成不要用科中。我当然有人啊，白虎汤是吃几公一两公克的科学中药就退了，有的有这样子的小朋友啊，或者是怎么样刚开始烧的不厉害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烧到那个人在床上这个滚来滚去出汗然后昏沉沉那个时候，那我觉得还是煎剂比较保险。那其实白虎汤这件事情很简单，无论是科中或者煎剂都一样简单，就是煎剂你也可以煮一大锅然后一口一口喝，喝到什么时候退烧就可以停了啊，是这样子，就是临床上是这样子用。那这个粳米到底是什么米啊？粳米其实就是糯米的相反嘛， 我们中医的这个糯米的这个糯字啊，是我们现在楷书了写到这个样子。其实古时候的话，这个软的米就写个软嘛，那硬的米呢就写个硬嘛，就是这样而已嘛。所以不是糯米比糯米硬的那种米就是硬米嘛，就是梗米嘛。好，所以这个到底念梗还是硬，那糯米要念糯还是软，这个都这是一个，现在我们是讲这个普通话嘛，所以就念糯好了，不过实际上就是软嘛。那这个不是糯米的比糯米硬的米，那就有很多种，对不对？其实我在想，我们就像我如果在香港吃到的米，那个米都比台湾的米长哦，细细长长的。那那什么米啊？啊？泰国米啊？再来米。那我们台湾，我从前小的时候还有吃过再来米，但后来就越来越没有吃到了。那我想再来米比较接近梗米，对不对？但是蓬莱米都是后来我们品种改良然后比较软的梗米。那这个或者是日本还有改造出那种味道比较浓比较香的那个月光米，对不对？那这些都是其实这样子的话，那米的药性都会比较没有那么硬啊。那标准的来讲的话，我想再来米算比较硬。那古时候也没有，像古时候的米通常是糙米，对不对？所以呢都好像糙米的话它的气还会再更硬一点啊。所以基本上呢，但是我们如果要煮白虎汤啊，或者是煮粥或怎么样，其实不用那么计较，主要就是呢它的这个硬度呢不是糯米的那么软的，就算梗米了啊，就是我们比较宽松的看待它，这样就可以了。所以说白虎汤里面梗米算六格，那一格是十分之一升嘛，对不对？那一升是200cc 嘛，就是一个不太大的饭碗，那你就0.6碗这样倒下去煮就可以了啊。那我们这个吃稀饭啊，其实是一个，我们平常人如果吃稀饭